嚟到2013年9月15日嘅京汇天下，唔经唔觉我哋都做咗一个月啦，咁啊，咁我哋都有检讨下嘅。咁当然啦，咁喺录音室入面有我大卫啦，杜比啊，亨利咁最重要啦，安东尼啦，为我哋分析呢个汇市嘅走势啦，咁样咁上个礼拜就点讲，真系风云变色喎。本来呢前个礼拜呢就乌云密布乜嘢都好渣 啊。前个礼拜呢就战云满布。 唔知啦。 但到上个礼拜嘅时候呢就好似。 即全世界。 出现咗一个好大好大嘅变数。 係好晒啊。即阳光普照啊晒到。 最理解愿意交出啲化学武器交出啲毒气。咁换取美国呢就唔攻打佢。咁当堂大家呢就 relax 晒啦。 系咁啊，都好多好消息啦。咁啊，亚洲区啊，咁啊，中国咧吓，嗰啲 PMI 啊，嗰啲指数啊，农产品都做翻好啲啦。嗰出吓，咁日本又攞到呢、這个迪士尼啦。咁啊， 奥运 啊 ，sorry 啊，奥运唔系迪士尼。我成日谂住奥运系迪士尼，冇错系啊。 你成日同心未尽好事， 啱同女朋友去完迪士尼翻，所以到而家都仲未忘记啊。 香港迪士尼唔好去嘅。系奥运冇错啊，第二次啦啊，东京第二次办奥运都有晒经验噶啦，咁啊令到个 yen 就上咗去。其实就都要同啲听众讲下嘅，个 yen 咧就唔同嘅，就如果日本经济好咧，个 yen 咧就会弱咗嘅啊，应该可以咁讲啊， 即系其实个 yen 啊比较系飘忽少少啦，咁亦都唔系话关乎个经济问题。啊！而家最主要影響到個 yen 咧，其實就係話佢嗰個政府係強勢啊，定係唔係強勢咧？咁因為如果佢係強勢，政府點解個 yen 其實佢唔係上咗去，佢應該係先落再上啊！咁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話佢成功申辦咗2020年嘅奧運之後啦，咁其實個市場咧就个首相安倍晋三咧，佢自己都形容咧，就系话呢个系佢经济上所发嘅第四支箭。因为我哋知道第一，即系之前三支箭嚟讲咧，就系令到个第一、第二支箭最有效啦，令到个 yen 真系跌咗落去啦。咁第一个最主要嚟讲就系话佢当佢即系当选咗首相，其实之前已经出咗口述噶啦，就系话一定会用一个弱日元嘅政策。咁所以当佢上做咗首相之后呢，咁日本央行亦都宣布就係话会将嗰、那个货币基础个 data 嗰个 monetary base 呢係扩大一倍一两年之内。咁呢样嘢呢就已经令到 yen 跌。咁第二呢就去推出一啲大規模嘅刺激经济措施，呢个呢就财政政策啦。咁而第二筆支箭呢亦都係令到个 yen 呢就进一步转弱啦。咁第三支箭呢就主要嚟讲都係话一啲基建或者係即係設立啲經濟特區啊嗰啲，咁大市場咧就對嗰第三支箭嘅反應咧，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咁好，咁所以咧個 dollar yen 咧去到100樓上咧，即係已經唔係話點樣再升上去啊。咁而家佢所發嘅第四支箭咧就係咩啦？就係話成功申請到申辦到奧運啦啊！咁而呢一样嘢嚟讲咧，就亦都证明咧，就安倍晋三系一个强势嘅政府，即系喺呢一刻嚟讲，咁所以咧，其实个 yen 喺佢申办咗之后咧，个 yen 系跌嘅，个美金系升翻上去100日元楼上嘅，而上个礼拜嚟讲咧，礼拜三更加曾经去过100.60嘅，咁只不过咧就系、是。亦都有少少后劲不计啦，个美金，因为主要嚟讲就系话叙利亚嘅局势令到个 yen 即系令到个美金咧系失去咗一个避险嘅作用，而避险嘅功能。咁而个 yen 之前嚟讲去到100咧，亦都同个失去嗰个避险嗰个作用有关，就系话我哋知道就系话当叙利亚战云满布嘅时候咧，即系美国讲好似美国法国呢啲谂住话想打佢嘅时候咧。咁其实个 yen 系上咗去嘅，因为佢有个避险作用。yen 同埋瑞郎都系。咁而到咗上个礼拜，忽然间好似嚟个180度大转向，好似开战机会唔大之后呢，个 yen 系跌咗落去，到收尾先至叫做收复返部分失地。所以其实我觉得就系话个 yen 嘅走势同个同佢成功申办奥运呢，其实又亦都唔系话因为成功申办奥运而令到 yen 强。主要嚟讲就系话个美金上个礼拜真系话处于一个比较明显嘅弱势。 所以咧就咧嗱，听安东明嘅分析咧，就好过听啲报纸乱噏啦吓。系啦，冇错啊。 不过今日9月15日咧，星期日啦吓，亦都系一个大家要记得嘅日子，因为5年前咧，即系2008年嗰阵咧，9月15日咧，雷曼就破产啦。 咁其实雷曼破产到而家五年嚟讲咧，即系我哋亦都曾经经历好多嘢啦。你知道就话金融海啸。即系雷曼引起嘅金融海啸。咁金融海啸其实喺嗰啲央行大家一齐夹手夹脚去救市之后咧，亦都曾经系咩嘅？即系曾经已经系即系好快脆。美国嘅经济都喺2010年嘅3月开始咧，就已经摆脱咗衰退。咁跟住出嚟咧，就系、是、出一个欧债危机。咁亦都缠绕咗2年。咁到而家为止咧，亦都叫做好似。將嗰啲嘢咧就掃咗落地氈底，當然掃落地氈底嘅意思咧，就即係其實係未解決，咁只不過咧就係話已經唔係成為市場嘅焦點。我哋亦都見到咧，就係話歐洲嘅經濟咧，好似係已經係有啲起色啦，即係起碼嚟講，歐元區嘅經濟亦都係回復翻增長啦，即係擺脱咗歷史上最長嘅衰退期。 起碼佢啲出口都有翻啲增長啦， 但係就付出咗沉重代價。呢、这個 G7 咧，7個呢個工業國家咧，而家債台高築，欠咧就債務上咧多咗18萬億呢、这個美元，唔係18億，係18萬億。 冇概念啊！對於咁多零嘅， 係啊， 對於咁多零嘅嘢 ，OK。 係啊，18萬億咁啊，但係經濟增長咧，只係推高咗咧。增加咗咧，系1萬億嘅啫， 即系5年系1萬億，咁、即系其实个数字系 个意思顺势系非常， 咁亦都系好疲弱咯。我系见到就系话美国虽然系已经系摆脱咗衰退而恢复翻复苏，咁但即系恢复翻增长，但系实际上嚟讲咧，佢个增长咧都仲系比较疲弱啦。咁就算系欧元区嗰方面，佢都系啱啱摆脱咗负增长呢个漩涡。 就欠下周身債啦，咁佢而家依個欠嘅債務咧，等於佢嘅 GDP 嘅4倍嘅 G7 加埋啊，即係 唔係？但係而家歐洲嘅情況似乎都好似係睇德國頭噶啦嚇，因為就好奇怪嘅，當年希特拉又想強硬嘅統治一個歐洲而家咧就經濟上咧就居然咧。就德國咧就領導咗成個歐盟咁樣樣。 佢根本個歐元嘅推出咧，其實德國嗰個經濟係受惠最大最多咁所以亦都德國雖然話有咁多窮親戚喺度，即係有啲歐洲國家喺度，咁但係佢都仲係話一路嚟講咧，佢都冇放棄過去打救，只不過咧就係裝模作樣就係、是。好似擺個姿態，就係話你哋唔改價或者乜嘢嘅時候，我就唔幫你哋啊咁。但係佢自己個心裏面明白咧，就係話始終個歐元區嘅成立咧，德國係最大嘅受惠者，所以亦都佢經濟係好嘅時候咧，亦都唔可以見住其他嘅國家出事咁解啦。 當所有人出事，你都唔會好得邊噶啦嚇。咁啊，當然啦。除咗德國之外，咁法國其實都係未來睇好嘅嚇。 唔係㗎，法國嚟講，其實好多人亦都已經提出過咧，就係話德法國可能會係下一個出事嘅歐元區國家。咁如果真係嘅話咧，個歐元就大鑊啦。咁呢個亦都唔係話一般嘅評論家講出嚟嘅，甚至乎有一個我唔記得咗咩名啦，但係係 ECB 即係歐洲央行嘅一個前任委員嚟嘅，佢都話最擔心咧就係話法國會出事。咁所以一路嚟講我都唔係話咁睇好個 Euro， 即係覺得佢嗰個反彈空間有限咧、其實就係因為佢而家只不過將啲嘢掃咗落地氈底，亦都未真真正正係解決咗歐元區嘅問題，尤其是咧，佢而家嗰個好似美國嗰個經濟嗰個貧富懸殊越嚟越犀利咁，其實歐元區亦都面對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強勢咧就全部落曬德國嗰度而其他嘅國家嚟講，你見到譬如好似意大利啊、希臘啊， 兩極化啦， 冇錯啦，即係佢哋嘅經濟咧，其實都仲係有好多問題要解決咁。如果係咁，亦都令到咧就歐洲央行佢個貨幣政策方面咧更加難以實行，因為最主要原因就係話我哋知道歐洲央行貨幣政策，即係佢嗰套息咧就好似一件衫要著曬咁多人咁咁你零零舍舍德國係一個肥佬咁其他嗰啲全部都咁瘦嘅時候，咁你個應該點制定咧？咁你究竟係要加息去抑壓嗰個德國過熱嘅經濟啊，定話要減息 去救其他所有即係差唔多成個歐元區嘅經濟呢、嗯、啊咁呢個亦都係 相當困難。 冇錯啦。 即係呢即係你生產做淨係做加大碼衫啦，還是淨係做啲呢係超細碼嘅衫。 貧富懸殊呢就係點講呢，存在於呢每個個體之間嘅。同埋一個社會入面就諗唔到喺國家與國家之間都係一個貧富懸殊嘅狀態， 好難有一個一刀切嘅政策啊！ 即係呢個我諗亦都係歐洲央行前個禮拜假即係議息之後，行長個德拉吉呢仍然係講就係話我仲係做即係作好一個準備，就係話有需要嘅時候會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或者係減息嘅原因咯。即係我相信呢個就係、是亦都反映咧就係話歐元區嘅經濟咧。唔係表面咁好咯，即係佢雖然話整個歐元區個數字嚟講咧，就已經係脱離咗衰退，但係實際上仲有好多國家都仲係喺水深火熱咯個經濟。 你講翻美國啦，就算話脱離咗呢個衰退期啦嚇，咁但係咧佢自己啲窮人咧都幾多嘅，咁啊呢個上個禮拜咧嚇，就有蓋洛普民意調查到出嚟，原來14.5%嘅美國家庭咧就三餐就唔夠飽嘅。就冇足夠錢買嘢食嘅。 嗱呢樣嘢亦都唔奇嘅，因為嗱數字顯示咧就係話美國最高收入嗰1% 咧係佔去咗成個美國收入嘅20%。咁而最高收入嗰10% 咧係佔去咗美國全國收入嘅接近50%，應該係48-49% 咁上下嘅。咁你諗下就係話喺一個國家裏面高收入嘅人士係集中喺嗰一堆嘅時候，咁其他嘅收入由嗰啲下中下層去承擔啦，咁佢嗰個貧富懸殊就自然係即係比幾明顯啦，亦都係有好多人真係仲係喺水深火熱或者係喺貧窮線以下咯。 啱啱我睇個 16 minutes 咧，講到美國咧。即係講 robotics 咩 robotics 咧，即係機械人。咁 Henry 都好熟呢啲嘢嘅。咁啊，美國咧就經濟上咧就表面上咧就話已經脱離咗嗰個衰退期啦，啲經濟都有人投資啊，啲嘢都唔係想象中咁差啦。實際上咧，樣樣都翻咗嚟，投資翻咗嚟，工廠翻咗嚟，生產翻咗嚟，但係咧職位冇翻到嚟。所以嗰個啲人揾錢唔係多嘅啊。 因為你睇翻，如果美國而家佢哋你見到譬如近呢一年或者近呢年咧，你見好多大公司咧都會嘗試將某一啲生產咧搬翻去美國做。咁譬如你見出 係啊，生產搬翻美國做啊，但係職業冇職位冇增加到。 譬如蘋果啦，蘋果又搬翻去啦。咁你譬如就算係 Samsung 啊，或者一啲大公司咧，佢都會將啲生產線搬翻去美國。咁其實你見咧，其實我睇過嘅 figure 其實佢好多人咧搬咗個生產嗰間廠咧，翻咗邊度咧？好多人會揀翻去德州 Texas 呢個地方做。咁、Texas 呢個地方點解咁多人會搬去呢個地方開佢哋嘅生產線咧？咁 Texas 其實佢最主要佢有一個優勢咧，就係佢哋唔收州税，因為佢哋有能源，佢有石油嗰啲嘢。咁佢 waive 咗呢個州税之後咧，咁就會令到好多人會搬翻一部分嘅生產翻去美國，因為始終如果你話你生產嗰啲嘢賣俾一啲叫做發展咗嘅國家，咁美國始終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市場。第一，咁第二就係話，頭先阿杜比講啱啊，因為其實而家你見咧，其實好多新嘅即係翻去做嘅生產嘅公司咧，其實係幾依賴我哋一啲叫 robotics，即係我哋 機械人 係啦，我哋早幾集講過咧，譬如而家話做車啦，比較有名叫 Tesla 啦 ，Tesla 個老細即係 Elon Musk 啦。咁就 Elon Musk 可能遲下搵一集再講佢啦 ,ok? 因為而家佢都好多生意做緊，就算而家太空總署啲去太空嗰啲 project 都批俾佢自己嘅另外一間公司去做。咁你見佢而家佢可以生產嗰啲車呢，佢哋係買一間駕駛 Toyota 喺我唔記得加州嚟邊度嘅廠房，佢只係用佢一半嘅廠房，但佢只係需要請400個人。你見佢全部都用機器去做，即係譬如你話嗰啲焊點啊成，佢哋我好似睇應該係睇 Discovery Channel 講咧，已經係點樣咧？佢嗰、那個我哋隔離識嘅咧就係一條生產線，個機械臂一路做唔同嘅工作，佢唔係嘅已經。佢一個 location 裏面咧，個機械臂可以三維去做，即係你定咗個 form 之後咧，佢可以喺一個 location 裏面做幾個唔同嘅工作。咁變咗，你見佢就算佢生產汽車，你話唔好做得多啊，佢可能生產4-5萬架，哇，將幾百人嘅喎。 咁變咗你真係要請，即係如果你 人力資源就相對低好多啦。 即係如果你話你做嗰，如果你話喺美國你要生產，即係早幾集都有講過生產嗰、那個新嘅職位咧，你見好多仲係兼職啊，或者一啲時薪唔係好高嘅工作。 係啊，嗱你講咧生產汽車咧就是、高增值嘅產品啦，啊係產品 physical product 嚟嘅，但事實上啲服務咧都用咗機械人去取代。譬如我嗰日睇嘅 60 minutes 咧，就係個貨倉裏面人哋要訂執幾多貨啦，我要訂乜 A B C D E 啊，幾廿種或者幾百種貨咧，咁執貨員咧係喺度撳掣，有啲機械人咧就會喺個貨倉一行行一行裏面咧自己提取啲貨，車到去嗰個執貨員嘅前面，由執貨員咧就再擺呢個包裝，咁就慳咗好多個攞貨員，而仲勁啊！人系会撞啊，会混乱同埋发脾气，有情绪噶。机械人系唔会嘅，佢设计到嗰套 software 控制啲机械人咧，啲机械车去攞货咧，系完全唔会相撞噶。 总之咧，照咁嘅方向发展咧，就会出现呢个小飞侠嘅桥段咧，就系啲机械人咧就取代晒所有人类嘅工种噶啦。 其实我哋喺上个礼喺前个礼拜嗰个就业数据，我亦都已经可以见到啦，就系话嗰啲职位点解增加唔理想，而且咧其实最主要嚟讲咧，就系话佢嗰个质量方面全部都下降嘅。最主要就是话去好多企业嚟讲呢，可能是因为嗰个 healthcare 嗰个 Obamacare, 咁即係令到好多人唔愿意请全职啦，咁亦都係而家新增嘅职位嚟讲呢，好多好大部分嚟讲呢亦都係属于即係薪金比较低嘅，即係兼职或者係服务业嗰方面囉。咁所以其实美国嘅经济嚟讲呢，其实都有好大嘅。 即係请兼职去避开好多税囉。 一环扣一环嘅，亦都因为啲人都係全部打 part time 嘅。咁令到佢哋就唔会有机会想买楼㗎啦。因为你孭层楼喺身做个 mortgage, 即係做个按揭，都係一个十几年嘅嘢㗎嘛。 个结局就係呢有另外呢，头先我讲过盖洛普民意啦，加洛啦，另外一个呢就叫做 Pura。即係個皮油啊嘅民意調查就話咧，有54% 嘅美國人話咧，佢哋而家嘅收入咧未去翻到2008年金融海嘯之前嘅水平。 呢樣係正常嘅。咁其實我哋都講翻個回事啦，即係冇嘅車咁遠啦。咁其實上個禮拜嚟講咧，就最表現最突出嚟講咧，就兩隻貨幣，一隻就英鎊，一隻就紐西蘭多啦，即係紐元啦。咁而最初嚟讲呢澳洲指嗰个表现系好嘅纽元，因为其实澳洲指有好多利好嘅消息出现，包括就系话咩啦，包括就系话佢换咗个政府之后，新政府上场啲人呢就憧憬就系话会有啲即系同政旧嘅政府有啲唔同啦，咁而近期嘅数据嚟讲呢亦都系显示佢个经济都即系冇想象中咁差啦，更加重要嘅呢就系话佢嗰个中国即系同佢个最大贸易伙伴嘅中国咧，佢近期出现嘅数据咧，公布嘅数据全部都差唔多系向好， 向好啦， 令到大家都觉得就系话唔系澳洲嘅前景可能未好似想象中咁差咁、再加上咧就系叙利亚战事咧就已经系差唔多由一触即发，变咗就系话可能即系已经系无影无踪啊咁。咁變咗就係話，但投資者嗰個風險位立咧提升咗。咁而如果風險位立提升嚟講咧，商品貨幣尤其是澳元咧，就一定係受碰嘅對象嘅。咁所以上個禮拜初嘅時候咧，澳洲指嗰個表現咧就叫做非常之好，曾經最高升過上去9.35.4呢個係。應該係咩啦？即係我應該都係近期都比較高啦，亦都係 touch 到我哋所講嗰個9.350到9.94嗰個， 即係個頂啦， 即係重要嘅阻力咧。我都話就係話澳洲指係應該係喺嗰個位咧，即係就算係反彈都應該過唔到嗰個位。如果唔係嘅話，就成個形勢亦都係改變咗。咁後尾咧就因為澳洲出一個就業數據。就业数据嚟讲咧，就嗰个失业率咧就意外地升由 5.7% 升到上 5.8%， 而嗰个就业嘅人口嗰度咧，亦都系减少10,800嘅，咁市场 expect 系应该系增加10,000到嘅，咁变咗咧就系话大家又觉得唔系、澳洲嘅经济，我哋可能 overestimate 咗，即系高估咗佢个经济个劲力，咁所以个澳洲指咧就临即系可以叫做临尾香。 就由93.5咁上下咧，就跌翻落去92.5附近收市。反而咧就话啊，纽指咧就喺后边追咗上嚟，即系好似跑马咁啊！呢只后上马嘅后劲非常之凌厉。啊，最主要嚟讲咧就系话佢上个礼拜议息之后决话咗以啊息率不变之后咧，央行亦都重申就系话喺明年会有机会加息，令到佢成为第一个。啊，以發展國家裏面第一個加息嘅國家， 咁係咪如果咁嘅情況係咪即係由紐西蘭開始啦嚇？咁 你講就話會成為第一個會加息嘅國家，咁會唔會佢掀起一個加息嘅熱潮咧？定係 嗱，其實除咗紐西蘭之外咧，咁第二個啊，第二個會有機會加息咧，可能會係英國，因為咧就英國上個禮拜出嗰個就業數據咧。亦都係失業率下降，而嗰、那個啊職位創造方面咧，亦都係幾好嘅。咁亦都令到大家覺得話，近期英國嘅數據好似全部都向好喎。咁啊，而家咧就估計會有機會咧，就係2015年、啊會有機會加息，咁可能會成為第二個啊加息嘅，即係叫做已發展國家。咁所以我係見到上個禮拜個匯市咧就零零舍舍啊。英镑同埋个纽指咧，系零零舍舍系表现突出好多嗱，咁、而其他啲亦都唔系话差啦。讲真就即系包括系纽啊、欧元啊、瑞郎啊、加指啊，啊亦都 即系就算系澳洲指， 即系全部到美金都系向好啊。咁即系比起再对上一个礼拜个收市价嚟讲啦，咁唯一咧。啊，美金叫做有升嘅咧，就其實係對個 yen， 所以其實啊 ，David， 你初你啱啱節目開始嘅時候，你講奧運令到個 yen 升咧，其實呢個係只不過係佢跌咗之後升翻上嚟一個假象咯。 因為啦，咁我啱都講咗啦嚇，咁、嗰個澳洲啊嚇，所以商品貨幣嘅全部做好啦，啊咁嗰、那個新興市場咧就比較穩定翻咯。 上个礼拜嚟讲个新兴市场系咩噶？即系之前我哋都讲就系话印度啊、印尼啊嗰啲，即系走资比较犀利啲。 系 咁、而印尼其实咧就已经喺短短半个月之内咧加，即系上个礼拜又再加息，就短短半个月之内咧已经加咗两次息。咁、所以新兴市场嘅稳定嚟讲咧，亦都更进一步咧就令到嗰个美金咧。失去咗一个避险嘅功能啦，即係削弱咗啦。咁而另外一个令到个美金全面受压嘅原因呢，就因为美国出嘅数据亦都唔係话真係咁理想，从而呢就令到市场对于去即係今个礼拜联储局议息之后个 tapering 嘅力度呢，个揣测方面呢就亦都觉得就话可能力度会比较柔少少，唔会咁即系唔会落药落得咁慢啦。咁所以个美金咧就系比较偏软咯。要今个礼拜嚟讲， 但系会唔会嗰个美国嗰个国债个上限加码都会影响到呢个情况出现咧？ 嗱，呢样嘢就会点都会有影响啊。因为其实佢个上限已经系咩噶啦？十六万几，其实已经系差唔多到顶。咁呢样嘢呢就係、话短期之内我哋要注视啦。咁但係今个礼拜嚟讲呢，我哋首先要注视一样嘢，都始终係嗰个联储局意识那个 tapering 嘅力度，即係嗰个缩减买债規模嘅力度究竟係有几多啦，亦都係可能会係比较影响会大啲啦。咁上个礼拜嚟讲个美金呢就係、比较偏远少少，咁但係亦都同我哋嗰个预测个 range 嚟讲呢都唔係差太远，即係除咗啲商品货币，即係尤其是啲澳纽啊呢啲即係比较零舍偏强，而个英镑亦都係因为数据嘅原因偏强之外，咁其实其他啲喺我亦都係同我哋个预测，即係个阻力亦都係即係 cap 住咗喺我哋个 range 里面。 咁呢一节就差唔多啦，咁下一节我哋继续咧会预测今个礼拜咧嗰个汇市嘅外汇嘅走势噶好，又到一周汇市前瞻嘅时间啦，咁安东尼，咁今个星期我哋嗰个喺个汇市嗰度咧，应该要注意啲咩个数据或者系要个事情咧需要注意。 其实要嚟嘅始终都要嚟， 系 今个礼拜咧，大家亦都面对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日子，就系18号礼拜三。或者喺香港時間咧，就禮拜19號禮拜四嘅差唔多凌晨2:00咁上下啦。就係聯儲局咧 就丑妇见家翁啦，终须见家翁啦，就去个意识嘅时候咧，个 tapering 嗰度咧，即系佢会唔会真真正正踏出为嗰个退市踏出第一步咧？呢、這个系影响今个礼拜汇市嘅最重要因素。 守唔守承诺啦， 系啦，冇错啦。啊，咁而其他嘅数据方面咧，即系啊，我哋都要睇就系话佢嗰个，譬如话新屋动工啊、二手楼销售啊呢啲，究竟会唔会话？啊，个楼市嗰度系咪真系有转弱嘅迹象呢？因为我哋见到就系话上个礼拜嗰个按揭申请呢，啊，咁其实大跌13%+嘅。 哦。 啊 ,13.5% 嘅。咁啊，即系话佢个楼市开始有转弱迹象，而我哋亦都见到啦，譬如话好似啊富国啊、摩通啊，呢啲大银行，即系做按揭比较活跃嘅银行，亦都开始大幅裁员。啊，咁究竟会唔会系咩呢？会唔会系个地产开始转弱呢？咁但无论如何， 唔系因为嗰啲人都系打 part time， 会唔会供楼嘅 吓？啊，无论如何咧，就系话个市场个重点咧，都仲系喺联储局议息嘅结果。啊，当然啦，息率就唔会变啦。咁佢会唔会话咩咧？即系开始真系踏出第一步，将佢嗰850亿嘅国债，即系国债同埋嗰个 MBS， 即系按揭抵押证券， 系 个购买规模缩小咧？ 嗯， 啊。咁虽然近期嚟讲，包括啊上个礼拜啊，包括上前个礼拜个就业数据，或者上个礼拜嗰个密切跟啊消费信心数字啊、零售销售啊咁，即系望内都比较疲弱少少。 系 啊，咁但系啊市场仍然相信咧，就系话联储局系会行出呢一步嘅，因为呢个系佢一个承诺，即系啊伯南克喺五月提出呢一样嘢。 嗯。 咁亦都已經係有足夠嘅時間，即係已經大致上過咗三個月有多啦。啊，市場亦都開始已經消化咗呢一樣嘢，咁所以佢係啊冇一個理據，即係啊美國經濟就算係近期嘅數據比較弱啲，亦都唔係疲弱到足以令到佢即係退縮咯。啊，咁只不過係大家都估就係話，因為近期嘅數據可能冇咁理想嘅時候咧，佢個力度咧就。唔会话真系即系退市力度唔会咁强咯，可能用一个拆佬试沙煲嘅形式，就系话我啊先减少50啊或者系100亿啊咁啊，睇下市场嘅反应先啊。咁而最重要嚟讲咧，就系话睇下嗰个美债个反应，因为上个礼拜个美元弱咧啊，其实亦都系同嗰个美债嗰个十年知识咧一路嚟讲都系冲唔过3厘。前个礼拜已经即系前个礼拜四已经系 touch 到3厘啦，咁但系上个礼拜一路都系喺3厘之下 trade 嘅，咁甚至乎一度曾经落过去2厘8半咁上下嗰啲位，咁亦都系令到个美金弱嘅，咁如果去今个礼拜个退市即系 tapering 嘅力度咧，如果系强过预期嘅话咧。咁可能个美债呢就即係嗰个美债就会跌落去而令嗰个息係升上去。咁对美金嚟讲呢係会有支持作用。咁相反如果佢个 tapering 嘅力度真係话好似我哋所预测咁轻轻力咁试一试个市场反应先。咁而譬如话真係得50啊或者100亿嘅话呢，咁可能嗰个美债亦都会升上去而令到嗰个知识呢、就跌啊！即系始终过唔到3厘呢个重要关口，咁而个美金咧，亦都系会比较偏远少少啦。即系如果出现咁嘅情况，咁所以下个礼拜二、三、四嚟讲咧，系比较重要啲啦。即系要以香港时间嚟讲，咁而跟住咧，礼拜日咧就因为德国嗰方面咧，亦都系有个大选啦。咁所以我相信呢个礼拜嗰个汇市可能系真系会比较。大家观望嘅气氛会比较浓厚咯。第一就 默克尔咧，应该系如无意外 都未必噶，因为佢经过咗上一轮嘅讨论之后，即系嗰个大家一个叫做论战之后咧， 系 咁其实默克尔未必一定系赢紧，因为佢而家嗰个对手嚟讲系佢以前嘅得力助手嚟，即系以前德国嘅财长嚟嘅。咁变咗就系话大家可能就系未必会觉得就系默克尔如果真系输嘅话，而由呢、這个财长上任嘅话，德国经济可能会差到去边？ 大家嗰个方向都差不多。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其实都仲有啲变数咯。咁 anyway 嚟讲，大家先要注意就系咩啦？就系礼拜四朝香港时间礼拜四朝联储局嘅决定啦。咁而礼拜五嚟讲咧，就美国亦都系四期结算啦。咁即系对于个市场亦都系会有一定嘅影响啦。咁或者我哋讲嗰个咩啦？即系今个礼拜个 range 啦。 啊，咁、那個 Euro 方面咧，就我覺得就係話上個禮拜咧，就幾次都上13320咁上下，已經係見到個阻力噶啦。即係上個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都係上個13320樓上，咁但係都係跟住就落翻嚟。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上高，我 set 係13350，其實已經夠噶啦。下低嚟講咧，我始終覺得就係話會有機會試翻落去，因為我覺得個 Euro 個上升空間有限。咁、所以我 set 個 range 咧，亦都係偏即係比較偏低少少啦。就係、是、個 range， 我覺得應該係13080。到133.50啦， 13080至13350， 系啦，冇错啦。嗱，咁个 yen 嚟讲咧，就上个礼拜最高曾经去过100.61啦，即系同我哋所 set 嗰个10040嘅上限，其实都唔系话相差太远啦。 嗯， 啊，咁虽然大家都觉得就系话啊个 yen 好似已经穿咗三个位啊，即系啊个 dollar yen 应该会有机会试高啲啊咁，但系既然佢上个礼拜都系去翻个位。都即係100.60咁上下已經上唔到去嘅話，我仍然堅持咧，就係話102會係一個非常之大嘅阻力啦。 係 啊，即係嗰個中資機構即係買咗個 dollar yen 咧，就暫時嚟講冇咁容易走得甩啦。 都係坐緊聽啊。 咁今個禮拜個 range 咧，我估計就係98.40到100.80啦。 嗯， 啊，即系都收翻不窄少少，上高嚟讲，我谂就算佢能够超过今即系上个礼拜嗰个高位，亦都唔会话走得太远咯。 嗯， 啊，英镑嚟讲咧，就上个礼拜零零舍舍强嘅，咁佢对个美金嚟讲咧，个升幅系1.5% 嘅。 系英镑系。 系啦，上个礼拜咁收系1.570，咁比我哋嗰个预期嚟讲，其实系高好多。咁大家亦都估唔到，就系话英国嗰个数据亦啊系会强得唔紧要啦，近期。 嗯， 啊，咁但系我觉得英镑嚟讲咧，其实已经系有少少 overbought 嘅迹象，即系有一啲超买嘅迹象。 系 啊，咁上高嚟讲咧，我觉得就系话暂时1.6啦，应该系会 cap 住 1.6 啊。咁我觉得唔应该系今个礼拜都未必会穿到1.6啦。虽然佢上个礼拜收喺1.570几咁，好距离1.6好似唔系差太远啦。咁 系 啊，咁我觉得今个礼拜个波幅我俾佢咧就15720到15980啊。即系我觉得就系话佢嚟到呢啲位嚟讲咧，就始终都系会停一停。 嗯 啊，咁至于嗰个瑞郎嚟讲啊，亦都系因为失去咗一个避险功能啦，即系个叙利亚嗰场仗有机会打唔成嘅时候。啊，咁但系美金如果中合都仲系偏弱嚟讲咧，啊，佢都唔会摆脱到今即系近期个波幅啦。我估计个今个礼拜 range 咧就系0.9240到0.9420， 0.9240 啊，到0.9420， 9420 吓。咁至于个澳洲纸方面咧，可能系啊嗱，我澳洲纸同埋纽纸咧，我都曾经讲过就系话喺八月初。啊，毒奶粉事件嘅时候咧，可能嗰个急跌咧已经系见咗底啦。咁但系嚟到而家呢啲位咧，上个礼拜嚟讲咧就93.5-93.56最高，啊93.54最高， 系 啊。咁其实同我预测嗰、那个即系重要嘅阻力93.5-94之间咧，其实系都系喺个 range 里面。咁佢可能上个礼拜个高位咧，系话暂时嚟讲唔已经系。短线见顶，即系如果喺我嘅睇法嚟讲，嗱、如果唔系嘅话，就可能会突啊，即系发得好紧要，啊，咁所以我觉得今个礼拜个 range 嚟讲咧，啊，上高我都系93.5啦，即系0.9350，下低咧就0.9120，即系个 range 系0.912到0.935， 即系唔会穿一算噶啦， 系冇错啦，有咁暂时嚟讲，今年之内都唔使希望噶啦，要一算 又继续坐听咧，冇计啦， 啊，咁而个楼指嚟讲咧，嗱、上个礼拜其实比啊，个英镑咧更加强，即系英镑嘅升幅咧，对美金嚟讲啊，就系1.5%，而纽指其实1.7%嘅， 系， 咁亦都收喺0.8124，咁我亦都觉得就系话，如果个澳洲指我唔系睇得咁好嚟讲嘅，个纽指亦都譬如话上到去啊0.82，我谂暂时嚟讲应该穿唔到上去嘅，嗱、咁简单啲啦，纽指今个礼拜波幅我估计就0.8-0.82啦， 0.8-0.82。 咁而至於個加指嚟講咧，加拿大個經濟嚟講，亦都叫做啊叫做幾好啦，即係個樓市，尤其是個樓市咧，其實喺七月八月咧，連續兩個月咧都係創紀錄新高嘅。 嗯。 啊，咁我哋知道就係樓市對個經濟咧，啊個經濟信心嚟講係好重要。咁所以加指短期嚟講，如果係嗰個 澳樓指我都覺得係會偏強，只不過會見頂咧，即係或者已經見頂嚟講啦。嗱、那個加指咧，我覺得都仲係差唔多啊，升幅唔會太大，但亦都唔會大跌啦。咁所以嚟講，今個禮拜我估嘅波幅應該係 1.0260 到 1.0450。 1.0260 到 1.045， 即係我相信都唔需要200点波幅㗎喇，应该因为加指同埋瑞朗都系喺汇市里面都系比较窄幅少少。 大家听到个指示啦，咁就可以去做返嗰个range trade 啦。咁一周前瞻嘅时间就到啦。咁今集节目呢咁就结啦。咁下个礼拜呢我哋继续呢会睇下呢、這个为大家分析呢个汇市前瞻嘅。好，拜拜。